原来这个项目呢，应该来讲是一个传统的融资连锁这个企业，那么新的这个项目实际上是利用互联网加的技术，那么想办法来为我们传统企业来进行转型，来进行升级，好不好？我先简单介绍在这。 两个项目是有关联关系的， 有关 系，就是通过互联网让之前的这个传统项目更有活力。 对对对对对。 那可以先我们先从开始讲啊，因为确实您一直做的是农业的这个项目，是跟您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关最早的工作有关系吗？就是、 对，我原来大学毕业的时候到化工部，这个原来这个工作的内容就是属于化肥行业的规划。 嗯， 就以前我们计划经济体制都有个九五规划、十五规划，现在也有是三五规划、 嗯， 对不对？原来我记得我亲自参与过我们的这个磷肥行业的九五规划， 嗯， 所以那就是化肥，就是说化肥的是属于农业生产资料，我们叫农业投入品，是吧？我们这个农业嘛，有农业投入品、农业产出品，是吧？所以我们这一段做的是农业投入品这一段， 嗯、 所以而且这个应该来讲没有换过行业，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面，这个说的好听叫深耕， 嗯， 这个说的不好听就是没别的出路。 嗯、那时候九几年了哈， 九五年， 那个时候应该算是大学分配工作还是属于？ 还有分配工作，对对对、 啊。那为什么从体制内这么好的一个岗位要出来啊？ 哎呀，就是说，我说这个人哈，这个理想了，我说我这个理想一直在抽搐。我觉得以前哈，这个上大学的时候开玩笑，这个好多同学觉得我这里比较有宏观视野， 嗯， 是以后再当总理，啊，这个理想。哎，没想到这个毕业以后还真是混到化工部了， 嗯，离目标有点近了。 对，这个目标嘛，我说总理咱们就现实一点。结果这个化工部，这个九八年化工部就撤了，到2000年的时候石化局也撤了。当然我们原来那个我原来在化工部规划上还在，但是想，哎呀，这个我觉得我应该还是想去当企业家。 嗯， 这有这么一个，刚好也有这么一个机会到了这个中化集团下面的中化化肥有限公司，一干从这个一个投资项目经理开始干起。是吧？一直干企业规划、战略、市场分销、运营，应该来讲做的比较多。哟，在这个体制里待久了以后，突然想了呀，还是想当个个体户。 嗯， 我觉得这个有一种追求自由，第二个自己这份心里面就想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 嗯， 所以一着急一跺脚。 出来过后做的是第一个项目是 第一个华龙融资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就是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项目。 对对，应该来讲这个项目的创立的条件基础是非常好的。 那是哪一年吧？ 那是09年年底。 09年年底。 对，我非常清楚记得这个09年的，我们拿到营业执照是12月31号。 嗯， 这个项目应该来讲这个条件也是非常好， 嗯、 当时的基础非常好，一个。我们当时还有一个大的战略合作伙伴，那北大荒。那么，这个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团队，是吧？各方面行业的资源也都非常好，我觉得发展的也很好。 嗯， 这个2010年的时候，我们这个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有7个多亿的销售收入， 第一年就是7个多亿。 对，到第二年有13个亿，而且盈利的水平也很好。 嗯， 而且当时我们还引入了新希望、中投资本。无锡领汇、中金智合几个四个基金，估值也应该来讲，估值比我们原始投资翻了好几倍。 嗯， 但是呢，我觉得的的确确，我们毕竟在传统行业里面，那么这个到随着中国整个的经济的转型，是吧？包括产能这个过剩、去产能，是吧？整个中国的经济从12年以后，就我觉得是处在一个整个的一个。转型变革时期， 嗯， 那么作为我们的传统产业来讲的话，因为我们也是这个企业主要涉及在农业投入品，是吧？农业领域，那必然的也要随着跟整个的行业整个的大势也必然相关。应该来讲，所以说我们也一直在那么这个在面这种重大的形势面前，也在考虑怎么样的一个转型，怎么样提升。 嗯， 所以我觉得在2014年，这个李克强总理这个。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互联网加以后，哎呀，我觉得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因为的的确确来讲的话，这个在传统的里面，不管你多有优秀，但是你要看大势，要看方向，是吧？就大势是什么，你的方向是什么？不管你多努力，你的方向错了那不行，是吧？大势走不对也可能有问题。 嗯。 所以那时候呢，应该来讲，我们要深入的研究了一下互联网，那么学习互联网，到处学习，到处上课，是吧？包括我说。 我学习的这个互联网的第一本书还是周鸿祎啊，鸿祎大炮写的那本书，我的互联网方法论，给我印象很深。我开始就开始学他，开始一点点接触， 觉得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对，对对来讲，我们就一直在考虑怎么样考虑我们的互联网跟传统界怎么结合的问题，是吧？怎么了解互联网到底是什么东西，是吧？互联网到底给我们这个行业到底是什么？难道互联网只是一个电商吗？好像并不是。所以我们也花了很多的时间了解互联网的起源，了解互联网的特点，了解什么叫互联网思维，慢慢地形成了我们自己的一套想法和体系。这样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把它结合成，把会结合我们原来现有的线下的这些这个资源和特点，结合互联网的东西，那么就凝固成了现在我们翼龙这个农业产业的互联网平台。 那其实现在就说到重点了，就是翼农是一个农业一体化的服务平台。 对， 它其实服务的是从农业的这个最上游一直到最下游的这个农户，到整个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用户哈。 对对对。 为什么想到就是说做这么庞大的一个体系？毕竟是第一次互联网创业。 对，因为要说庞大，我们把它清晰一点，实际上会比较简单。 产品还是很精，很单一的。 对，很单一。但是呢，听起来就会比较这个 牵扯到这个利益。 对啊，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在这个国家应该来讲非常鼓励互联网加，特别又鼓励这个 互联网加农业， 是吧？国家非常鼓励，包括从中央到地方也这个花了很多的投入，是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雨后春笋般爆出了很多农村电商， 是 吧？但实际上，我们讲2015年是农村电商的元年，但是也是农村电商的最后一年。我是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一大部分先驱的都倒下了，是吧？所以，我们研究的是比较早，但是我们没有贸然的出手。就是融资电商，目前在我们目前这种环境底下，为什么还并不可行？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来讲，我认为电商我们讲一个假设的模式是要砍掉中间环节，砍掉中间环节我们获利，对吧？比如像那我们淘宝也好，天猫也好，京东也好啊，我们货直接到中间消费者手里，对不对？但是实际上来看，我们现在农业生产资料、农业投入品这一端，你还砍掉不了中间环节。我们现在这些人，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传统企业的销售通路，基本上就是说从厂家到代理商到零售商到用户，是吧？我如果理想的状态，我们砍掉中间环节，由厂家直接到终端用户。那么，包括我们高喊这个农村电商的阿里、农村淘宝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呢，我们就以农村淘宝为例，那么他砍掉了中间环节，砍掉了代理商，但是他自己成为了代理商的环节。我不说他是代理商，他必须承担代理商的功能。为什么？承担了县级代理商那个物流的功能，他必须要，对吧？只不过人家原有的县级代理商利用现有的设施来服务，你重新要自己去新建物流设施，新建你的配送系统来服务。那我来问你，原有的成本高还是现有的成本高？如果农村淘宝没有当地政府的补贴，你肯定拼不过原有的，对不对？好，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我们讲要砍掉零售商，但实际上现在是我们农民上网的人是不少，但好多是农民工。但真正的这个种地的 农民 我们说原来在哪里有过一个统计，说真正种地的农民是吧，平均年龄57岁。所以我现在就想什么，不等到这些种地农民退休啊，我觉得够呛。他没有养成这个互联网的习惯。所以我们别的一些电商怎么办呢？我导致代购，就像农村淘宝一样的，他找个农村小二，以前叫合伙人，现在叫小二，帮农民去代购。那这样农民的话，他到体验店里面，无非以前是在货架上买东西，现在我在你的屏幕上选东西。但是代购这个合伙人他并不是免费的，他有佣金啊，他某种程度上又承担了零售商的功能，对不对？你说他减少环境了吗？话说呢，你这个成本会比我们传统的渠道低吗？你的这个合伙人的佣金都厂家来返的，据我了解，好多的佣金比例好像比我们传统的线下的还高，对不对？这是第二，这是这个一个方面。我想第二个就是专业性的问题。我们农业投入品卖化肥、卖农药、卖种子，你要知道我们是一种农业生产资料，就是它有很大的什么特征呢？它有点像药品的性质，就像开药店。比如说我现在感冒了，这个或者是我咳嗽了，我到药店里面， 我一般不懂我应该吃什么药，我一般问那个售货员，哎呀我今天有点感冒，有点咳嗽或者干什么，哎他会说，哎你吃这个药吧，推荐。我们这个农资也是一样，老百姓拿着他们家的种的这个小麦玉米也好，叶子黄了长什么虫了，他也到这个店里面去问问，哎呀我们家这个长什么虫子了，应该打什么药。我们这个原来传统渠道的农资店的店长，应该是他们好多都是从传统的供销社下面这个改制过来的，有些是农业部的农技三站过来的，那有一部分新三代的是后面慢慢的培训出来的，应该有很大的专业性，具备一些初步的农业基础知识，那么他们有一定的服务功能。所以哎，我们现有的店长你按照快消品的路子去哎，这个去做你根本就做不了。所以这是农资电商这里面我觉得现在对我们这个行业有困境的一个问题。第三个我不用讲，物流问题。我们你问顺丰一年多少个亿，说十几个亿的包裹，平均一个包裹才1.6公斤，对不对？1.6公斤的话，这样的话这个平均的运费它十几块钱，我们平均一包化肥50公斤100斤，那我大概初步算了一下，我们100斤一袋化肥，按以现有我们的传统的这个配送路径，大概15块钱，就300块钱一吨到农民手里。你我们现有的快递业务你能干得上吗？做不到，对不对？第四个方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这个农业投入品行业，特别是农资行业、化肥行业，它是一个常年生产、季节使用。常年生产、季节使用，以前在供不应求的一些供应短缺的情况下，老百姓给你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走无忧。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邀您一同关注今日天气。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5度，风力3到4级转微风，空气质量良好，提醒您时刻注意天气变化。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最后80席黄金商铺等您来袭，优越的地理位置，免租金的支持力度，您还在等什么？财富热线03123877772。好消息，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居家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 年轻就要释放，年轻就应该甩掉包袱。吉利远景 X1 耀世登场，凡959听友进店试驾，均可获赠专享试驾礼一份。欢迎莅临北京房山沃德龙顶吉利展厅，试驾专线8030-8588。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 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新路御花园2里对面，400078-0808。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老百姓更不存水，不存水 买， 所以不仅随用随买，到要送了，这个打个电话说把肥送到我们地里去，帮我种上。 哦， 我们开那么多零售门店的时候，都是帮老百姓总费同步一把就给他种上了，你得跟上，对不对？我们给老百姓卖农药的时候就问你们家是哪里。哪里要打农药，哪几亩地，好，你加上打农药的费，我们组织统方统治的这个人统一给你打上了，你这个你电商能做到吗？做不到。 所以基于这些方面的一些考虑，那么这个长年生产机械使用这个资金是个大问题。那么大家都不存，你靠终端消费者来存得预交款，你说你医保范围在东北它就一季它预售一年，不可能。所以中间这个资金的功能也是决定了你想一个什么办法来解决的问题，比较靠我们传统的一些渠道。所以基于这些问题呢，我认为就是农资电商目前按照目前简单的这种农资电商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 它是它的特殊性。 对，那么所以想呢，我想呢，我们艺农要干怎么干，这就是我们要考虑这些问题。但是难道互联网对我们这行业就没有用吗？我觉得有，但要从哪个切入点。所以这项呢，我想下面呢，回头我就讲讲我们艺农我们的切入点，我们的模式是什么。 现在艺农现在处于一个阶段，应该是技术平台已经搭建完了。 技术平台应该来讲，基本上我们实际上最早上线是在去年的一月份就上线，但 是测试性的是吗？ 对，但是呢，当时面向 C 端的。但是后来面向 C 端，我们发现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后面我们不断的在进行产品研发。那么到下个月的6月16号，我们所有的平台、这个系统，包括供应链金融系统，就全面完成。这样的话，就下一步进入全面的这个推广实施阶段。 这个技术从前年开始到今年整整两年时间。 今年我们实际上我们大量是在研发， 不断的研发 ，对，不断的迭代。应该来讲，我们就是考虑到我们行业的特殊性，那我们怎么样做的一个平台，为我们整个的行业能够提供实实在在的效果，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这是 所以一个互联网产品，它的这个刚开始的设想的方式，跟您若干年以后做的事情，有可能就完全方向就不一样了。 对，但是 这都是市场检测出来的结果。 对对对，所以但是呢，我们最起码规避了原来说你简单做个农资电商， 是 一个月就上线， 凭想象做 是吧？你做个电商平台很简单，一个月上线，然后你就烧钱去吧，对不对？我觉得没有意义。 所以这也是您之前这么多年在农业圈里边这个积累的经验的一个结果。 对对对，所以那么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想是利用互联网技术来提升这个行业。提升我们这个农业投入品这个行业，啊，帮助大家来提升你这个。你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互联网对我们传统行业的提升改造从哪里开始？实际上是从供应链开始。那么这也是我上了一堂课，也是我们对外经贸大学那个名师大讲堂，也是中欧管理学院的一个叫赵先德教授吧，讲一堂课，让我印象非常深。所以为什么我特别愿意去听经贸大学的这个名师大讲堂？他就讲了个，他互联网对传统企业的改造，首先是从哪的？从供应链开始，也给我印象非常深。我想，我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艺农来讲，我们可以想办法提升改造我们传统农资行业的供应链。那么，就是首先是帮助我们整个传统企业来提升你的供应链的效率。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厂家的销售通路都是厂家到代理商、到零售商、到用户，都全部都在线下。我们第一步搭建一个供应链平台，互联网管理平台，把整个的供应链的运营管理全部帮你放到线上来，这是我们做到的第一步。我觉得做到上到线上来以后，实际上我们很多厂家都有，对这个以前，对中间我还听过一堂这个，用友那个 CEO 这个王文金吧，在第三届互联网大会上讲了一段话，我觉得让我很受启发，就是说我们企业的信息化过程最早我们从电算化是吧，有个财务软件。这就企业快信息化了，后来进一步升级到了 ERP， 哎呀，把个企业的内部资源系统都管起来。但是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你无论电商化到 ERP， 都是企业的内部资源系统，他们跟外面的用户是断开的。所以呢，我现在把通过这个供应链的管理平台，我们把企业从 ERP 一直延伸到了它的终端用户，就是延伸到你的这个代理商、零售商、终端用户、农户。是吧？当然了，中间也有些企业它是直接面向零售商的，这没问题。个别也面向终端 C， 但是那不普遍。所以我们这个基于这个，我们把整个的这个利用我们这个艺农平台，帮大家搭起一个互联网的供应链管理架构。好，这个供应链架构搭起来以后，那么很多人讲搭起来以后到底能提供什么价值？好，第一，我们把现在原来厂家跟代理商之间的交易全部都在线下，是吧？你看线下原来做一个交易非常复杂，哎呀，我们打电话讨价还价，然后呢签合同，签完合同以后相互审批，是吧？合同传来传去， 审完以后，大家这个又付款啊，又这个，但又得审批。付完款以后又发运啊，又这个发货是吧？对方又接收货，又然后最后还要结算又对账。我想，哎呀，整个这个人员效率非常高。我们已经 线上了。 我们这个做过融资行业的人都知道， 嗯， 哎呦，这个过程非常痛苦。我们无论以前我在中化还是在这个华龙，我们如果每半年跟工厂对一次账，那都是要命。如果说这个对方的人没留着，这个都还在还好。如果说一旦人员走了，那你这对账都对不清楚， 嗯， 你知道吧？那么好，我们现在这个应用平台要把你线下所有这些这个订单的生成、内部审核、内部这个付款、内部的物流结算，包括最后的这个订单关闭，全部整合在平台里面，全部整合在平台里面。然后呢，依次往下推，代理商和零售商之间的交易，我们也通过这个平台来实现，啊，这是我们做到了这个。那么做到这个以后呢，发现一个这个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我们把整个的这个供应链的数据都整合起来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然就想到，我们帮助我们这供应链里面的用户来提供供应链金融的服务。所以我们现在第一步，我们帮助这个我们在这个渠道里面的代理商，这个帮助他以订单他的订单生成模式是吧，提供这个供应链金融服务。然后我们又给金融提供商开设了这个金融的审批和管理端口，现在应该来讲跟我们谈合作的金融服务商非常不少，包括大银行，包括这个四大银行之一，包括我们的地方性的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银行，我觉得他们有些是要突破他们现有的政策的这个限制和框框，但是他们认为这个都是方向，都在跟我们积极的配合来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通过这个东西能够提供这个供应链金融平台来为代理商进行融资，而且还不用上游的厂家进行担保。同时呢，我们把这个代理商和零售商之间的这个应收账款作为一个质押条件，质押给了我们的这个供应商，就是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保理业务模型啊。这样的话，通过供应链金融这个服务模式，把我们的从上游厂家、代理商、零售商整个各个环节，我们都把它融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我就说我们一个系统集成。所以我们不是简单的一个说这个做个电商，而且我们研发这个模式应该来讲，哎呀，应该是呕心沥血。我觉得这个一点点不断的改进，不断的研发，然后不断的听取我们供应商各个渠道的意见。让我非常欣慰的是哪里啊？今年4月1号以后，国家出来我就看到了一个商业模式可以申请专利。哎呀，对我这个启发非常大。所以哎呀，我们着急，从4月份我们准备，现在我们整个的艺龙整个商业这个供应链管理和服务平台已经申请了国家专利。所以有人你要别抄了，你要珍惜一点我的劳动成果。 其实现在大家都好多互联网圈都说这个进入互联网的这个创业下半场，获取用户越来越难。其实用户可能在城市里边，在这个主流的人群，大家用手机比较多的人群，可能确实已经有一些饱和。但是您现在做的事情恰恰是在开发更大的，就是更有潜力这个市场，就是农村农民这个市场，但是也确实会相对困难或者漫长一些。 对对 对，就是我觉得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你说你做互联网，你首先要了解什么叫互联网。真的，我以前没懂的时候，我一遍遍问自己，互联网到底是什么东西，它对我们的传统企业到底有什么，难道做电商就是互联网，对不对？哎，到底它什么特点？我还信过问你，我问过这个阿里、腾讯，包括百度的人，我都问什么互联网。而且好多他们搞互联网的人，动不动就嘲笑我们这些传统企业的人，说我们没有互联网思维。有一次我问过一个BAT 的这个是吧，他们之一，我就问他，我说你能告诉我什么叫互联网思维吗？我发现他也没跟我说清楚。所以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东西都要靠我们自己去体会，是吧？我觉得什么叫互联网思维，什么叫互联网，互联网是一个连接的工具，连接产生什么，把大家拉近了，对吧？连接拉近了以后产生什么，我们效率提高了，首先是沟通效率提高，是吧？所以我觉得互联网对我们传统产业，你不可能就制造尿素吧，是吧？你不可能管它的原材料，你管不了吧，对不对？ 改变不了， 你改变不了嘛，那这对不对，是吧？所以那它能改变什么，改变你的供应链，你的供应链就是沟通啊。我们以前传统的供应链都是电话沟通拜访，对不对啊？而且你一两个供应链没问题，现在我们一个厂家供应链都非常复杂，我们一些大的工厂都几千的代理商，管理几千个代理商，你按传统的方法还这么去管吗？那你说多少人员就管？我们现在很多工厂， 为了这个管理这个代理商，几乎一个业务员管一个代理商，整个的运营成本非常高。大家可以查查那个这个金正大的这个年报里面，你看看他有多少代理商，有多业务人员，这个就是说他的成本人员效率非常低。就是你还有原有传统的这个办法去做，是吧？那么我们互联网什么，利用他的沟通手段，提高整个行业的效率，提高整个供应链的效率。这就是啊，我就为什么一定说卖东西才有价值呢？对不对？哎，我能降低整个行业的成本，提高好效率，这就是互联网的价值，对不对？ 易农其实想通过这样一个系统啊，导入供应链金融啊，包括大数据， 对， 农业大数据，最终是把这个整个供应链的这个效率提高，成本降低，然后去造福这个农民， 对 啊，所以说它是一个完整的，而且说相对闭环的一个商业模式。 对， 那话说回来，最后就我们想了解，就这样一个。可能现在技术已经目前比较成熟，但是推广起来还刚刚开始的一个项目， 对， 肯定需要大量的这个精力、人力和财力。 对， 现在钱是应该几个合伙人自己出的啊？ 哎呀， 这两年是。 对，我们这个说实话，这两年也非常辛苦。谈到钱呢，就有点不好意思了，知道吧？我们这个一个是自己想办法怎么省钱，知道吧？能够自己干的就自己干，知道吧？这个第二个我们。所以的话，我们也是有了第一次创业，第二次创业以后，这个我们又选了二十多个合伙人，我们这个平台二十多个智能的合伙人，应该来讲，大家，哎呀，把那点抽家底的事都弄出来了嘛。当然，包括我第一次创业，也原来在北京毫无一套房，把那套房给卖掉了。 卖房创业， 这是最傻的。我后来都看评论说，这个卖房创业是最傻的那种。我说我就那种。当然，现在这两年呢，就没办法，所以我们现在。一个自己呢，因为我们这个行业说实话，国家也鼓励也好看什么，但是好多人投资人也看不懂，是吧？也担心也恐惧，所以我们就咬紧牙关，我说自己先把模式建立起来，对吧？先把模式做完，做成功，我们做一定的数据量，对不对？我说，甚至不管这个投资人进不进来，我一定会坚持走下去，但可能会慢一点，但是我认为方向一定是正确。甚至我现在我们做到这个，到我们下个月6月16号全面上线以后，实际上我们下一步推广不需要很多的东西成本，我们无非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对我们的供应链、我们的厂家实在才是有好处，他会发自内心的他会要用。那为什么我为什么总要去劝他呢？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好多工厂自己在琢磨，哎呀，我们要做电子商务，我们要做电商平台。是吧？这个还请很多人花了很多钱，哎呀，最后做半天，人那里也没得用。那我现在告诉你，我整个一个大的系统平台，我给你做好了，我不要钱，对不对？你只要入驻就行了，而且我还来培训你。你说你有什么不高兴的？你会愿意干？所以我觉得还是你的受众、你的消费者、你的用户对你这个平台，这个你是不是对他有吸引力？就是说，而且我们这个平台的用户量都是很理性的。一些大的工厂，人家销售收入都上百亿，老板的有些都是这个 付费能力也很强， 对，这样人家很理性，说你给他20块30块开发一个用户， 嗯， 人家会在乎你那个东西吗？不会。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提供真正有价值的这个这都让他就是我们能够这个提供给他真正的服务，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最根本。 农业应该是您这一生会坚持做的一件事情，应该说不会大改行了，是不是？ 不会改行。当然呢，我希望不要做一生了哈。这个我 尽早退休。 对，我想了这个开玩笑讲，就是当时你们这个也问我这采访的时候，说你未来想怎么？我说那我早点退休啊，是吧？我这后面我这辛苦半天，我都想把我遗漏自己。 或者说去做投资人，做这个行业的农业领域的投资人， 会这个肯定会。如果说有机会，我们一轮平台上来，是吧？我们平台也创造了财富，是吧？我们这个大家这个我们这些创始人能够实现财务自由，那么我们一定会，是吧？回馈给社会。 其实这个平台本身，您链接很多的资源，链接很多企业，过程也是帮扶这些企业的， 对， 都可以未来成为一个项目孵化平台。 对。我们的理念，我倒一直讲，我说做艺龙，我坚持这么个理念：成就别人，成功自己。首先你要成就别人，如果说我们的平台做不到成就别人，我说不要谈我们自己成功。第二个，我说这是我，反正也是要说纯正一个创业。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会珍惜。 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